再相约，听见花朵 再相约，听见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 活力Music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raz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是这一直倒数着 名 Troye Sivan Animal。 Girl to hold me down, down, down.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.

来的快乐，对不对？

落款怀仙。从山万座是非磊落，谁疯魔般执着，见识太拙，却也无心戳破，借酒冷漠，狂草一笔洒脱，赠语言一生暖，一笔书阑珊，赠黑白上多影万千，等明日如从前，回首作别少年，等你整个秋天，手一扬落款怀仙，等成无事醉眼，心系上梦前，等日暮挂玉帘，拂过半地尘烟，等今世一瞬间，历尽半生雨天，赠你一场疯癫，天地间再醉百年。

过许多誓言，海枯石烂，把岁月想要解释越乱。 解脱。